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12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家有初生优先配屋及优先选楼计划，当局宣布踏入冬季流感季节，预料未来数周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国泰指主动取消平均每日12班航班，深切歉意并吸取教训。加沙冲突导致23400人死亡，以色列呼吁国际法庭驳回南非提出的诉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喺1月12日早上同大家见面啦。早晨，我系萧乐文，讲下咧就系呢个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寻日就通过今年首季推售新一期绿置居嘅2500个单位啊，当中啊2300几个咧就系喺2027年入伙嘅长沙湾丽悦苑，咁啊丽悦苑个位置咧其实就系喺西九龙走廊嘅隔篱啦，同西九龙裁判法院咧系一街之隔嘅啫咁。市值咧就系52折定价，咁啊售价就即系话介乎154万至到461万咁，亦都话咧提到话，因为过往啲申请者咧倾向一啲大单位咁，今次咧就首次啊取消咗一啲最细类别嘅单位咁。另外咧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咧，寻日都通过咗2项同鼓励生育相关嘅政策安排，会今年4月1日生效嘅。详细嘅情况，请嚟一位嘉宾我哋倾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早晨。 早晨，萧乐文。 先讲嗰、那个鼓励生育嗰个嘅政策啊，4月1日推具体嚟讲系会点啊？系个优先拣楼计划嚟嘅，嗰、那个配额会系点样，同埋个做法会系点样？ 4月1日推嗰个应该系优先配屋计划。即系申请者如果屋企有一个初生嘅 BB， 嗰、那个 BB 系去年2023年10月25日或者以后出生，而且咧佢系1岁或者系未满1岁咧，咁佢就会可以有获得优先配屋嘅机会啦。 OK， 咁具体做法，我哋系会将佢个申请咧系提早1年去处理。 嗯， 即系话咧，正常嘅情况底下咧，样样嘢唔变咧，佢大概轮候时间会缩减1年到啦，咁。 但系都视乎好多唔同因素，因为早1年处理同早1年系轮候，嗰、那个时间缩短咧系两回事啊嘛，系嘛？ 有少少会有阵时会有啲变数，即系未必系等于即系优先处理嘅时间就即刻等于系缩减咗个轮候时间嘅，因为都要睇下佢，譬如佢系拣嘅。嗰、那個公屋係邊個地區啦？咁嗰啲地區嗰個供應如何啊？有幾多人揀嗰啲區啊？咁同埋佢自己本身嗰個個人嘅環境，佢有冇轉變啊？咁樣。 嗱，呢個講緊咧就係輪公屋嘅叫優先配屋啦，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啦，4月實施。頭先另外一個措施就係優先揀樓計劃，就喺居屋嗰度實施嘅。嗰個做法又係點？個配額又係點咧？ 嗰個做法咧就係喺居屋2024嗰个计划开始，我哋就会实施呢、這个家有初生嘅优先拣楼计划。咁优先拣楼计划咧就系将嗰啲家庭申请者，如果佢哋屋企有个 BB， BB 都系2023年10月25日之后或者之后出生，而且咧嗰、那个喺我哋嗰个有关嗰个推售计划嘅截止申请期日期咧。嗰日嚟計數咧，嗰、那個 BB 係3歲或者未滿3歲咧，就可以係有資格係參與呢個計劃咯。咁呢個計劃咧，就係因為我哋會喺有關嘅推售計劃之中咧，將嗰、那個嗰啲單位嘅總額咧，又額外撥多10%作為佢哋俾佢哋優先揀樓嘅。而因為我哋現有嘅都已經有一個，譬如家有長者嘅優先配選樓計劃嘅，喺呢啲咁嘅即係資助房屋推售計劃之中啦。咁而長者嗰啲我哋撥出嚟嘅配額係30%，咁加埋呢個10%咧，所以兩種 優先選樓計劃底下的申請人咧，就可以共享呢個總數是40%的配額啦。 所以具體的運作會是點啊？譬如搞完租之後，大家都是同一個號碼咁，但係就譬如佢係家有長者或者家有初生嗰啲，就揀樓先咁，係咪咁樣啊？ 係啦，冇錯啦。 會都預計呢個配額應該都會用得曬嗬？呢度即係三成喺長者，仲有一成係家有初生嗰度，應該都用得曬嗬？ 用唔用得晒呢？我估个用得晒嘅机会都大嘅，因为譬如我哋今次2023年，因为咁应该咁讲，因为我哋睇返过往嗰啲数字啦，咁喺家庭申请者之中呢，有长者呢都大概係29-30% 到啦。而如果屋企有呢啲小朋友嘅，即係三岁或以下咁样嘅呢，都大概10% 嘅。咁所以即係我哋撥出嚟嗰个配额都 OK 嘅配合嘅。 讲下唔同议员嘅意见啦。议员梁旭伟就话呢，优先揀居屋嘅呢个安排唔够吸引，因为呢中签机会唔高，而且优先呢选楼呢个安排呢只係适用于婴儿出生3年之内，咁竞争好大啦，担心3年都系中唔到签嘅。咁点睇呢个讲法呢？ 我哋个目的就系鼓励生育啦，咁增加有关嘅家庭可以购买到资助房屋嘅机会咁解。咁但係呢，我哋喺呢个计划底下呢，就个小朋友係到3岁或者以下呢，佢都有机会係可以去有呢个参与呢一啲优先嘅选楼计划。咁其实就可以喺个3年之内呢，一有资助出售房屋计划出售嘅时候，如果佢仲未喺上一次嗰个推售计划之中揀到楼呢，佢可以再参与㗎嘛。咁个机会都有好几次嘅。所以我又唔係好同意话呢一个即係个机会嗰个增幅唔够吸引囉。即係你平时嚟讲应该都增大咗好多次机会㗎啦。 OK， 另外就话有啲就话系咪即系限住要系出世之后3年之内咧，系咪可以嗰个年期长啲咧？咁有议员直情话系咪应该有仔女嘅家庭都应该系优先抽居屋，同埋成立一个居屋轮候册。咁如果居屋出现一啲超额认购嗰阵，有仔女嘅家庭可以优先选择嘅，咁系咪可以谂一谂呢啲方向？ 我哋都应该考虑过嘅，但系喺照顾或者鼓励啲家有初生嘅家庭有大啲机会购买到资助房屋嘅情况底下呢，我哋都要平衡返轮候册上高亦都有好多申请者呢，虽然係家庭申请者啦，譬如咁讲啦，咁但係佢哋係冇初生嘅細路仔㗎嘛，咁或者冇计划要生 BB 呀，或者都已经过咗嗰个时间，或者直情係即係因為種種原因係選擇唔會生育嘛，咁我哋都要照顧依批人嘅需要咯。如果我哋將所有有細路，即係小朋友嘅家庭都將佢俾一個優先選樓嘅權利咧，咁嗰、那個用咗嗰個百分率咧就會好大。咁變咗人哋其他啲申請者咧就變咗個中籤嘅機會好，即係揀到樓機會好細。 OK， 另外就算话真系即系讲紧出世3年之内咧，有个优先拣楼啦。咁见到有议员都提到话，系咪有啲可以再理顺啲？例如譬如话怀孕16周以上嘅孕妇，应该就已经列为一个合资格嘅申请人啦。咁可唔可以再做呢啲咧？ 我哋就觉得即系应该将嗰、个唔好将嗰个计划复杂化得咁紧要咯。即系怀孕16周咁就可以去拣咁。变咗嗰个操作起上嚟，有好多啲唔确定嘅因素。咁我估最我哋睇法就系最确定嗰个就系嗰个小朋友系出咗世。咁其实我仲有一个要求噶，系嗰、那个成段申请呢个购买资助房屋嗰个时间咧，嗰位小朋友都要仲系喺嗰个申请表上高。 OK， 整体除了话头先讲到呢一啲嘅鼓励生育嘅政策啦，或者优先嘅计划啦，今次都有关于就系呢、這个六字居嗰个推售到长沙湾丽悦苑，亦都以52字出售，亦都涉及到一啲大单位，系咪特别多噶？今次大单位细单位，我见你就话直情取消咗，嗰个情况系点样？ 系嘅。今次麗悦苑嘅大單位咧，就都譬如有啲，我聽到有啲人士講話，直情有驚喜啦。 因为最大的单位有成646尺是实用面积。 嗯。 那我们今次是没有那些以前讲公屋 A 型那些单位，即是百零尺啊 ,200尺到那些就没有了。咁呢一樣嘢嘅考慮就係因為過往嘅經驗，我哋都覺得，即係我哋睇到綠表嘅申請人士咧，都傾向係想買啲大啲嘅單位嘅。咁我呢樣嘢我哋理解嘅，所以咧就喺設計呢啲發展項目嘅時候，房署嘅同事係非常之努力咁將嗰啲細單位咧，就即係個計劃係即係個 design 嗰個設計咧係改咗嘅。咁啊將佢哋咧就譬如或者將啲細單位啦，就夾埋就做一啲大啲嘅面積嘅單位咁樣。 OK OK。 咁亦都配合呢一樣做法，亦都配合行政長官啦。喺2022年嗰個施政報告嗰陣時都講咗，2027年開始出售嘅資助房屋咧，就個面積係應該唔少得過26平方米。 嗯哼，日後係咪預計呢啲大單位嗰個比例都係咁多？係咪行呢個方向，定係會越嚟越多咧？ 我哋就行緊呢個方向，咁至於係咪越嚟越多，我哋又與此同時都要考慮到啦。譬如就算家庭申請者啦，申請者嗰啲家庭組合有陣時都唔同嘅，可能係兩個人、三個人，咁未必個個都有，譬如四五個人咁樣啦。所以亦都未必係傾向就話全部都係比較上大嘅單位。 嗯嗯嗯，你都讲讲啦，今次呢、這个长沙湾丽悦苑咧，就预计啊2027年先入伙嘅。咁有啲人就话会唔会预期楼市都未必咁明朗啦？而家话五二折系呢一个价嘅五二折，咁啊会唔会都未必咁抵啦？咁点睇嗰个吸引力同埋个反应咧？又 吸引力，我相信系都好好。 嗯， 因为丽悦苑个位置系市区咧，交通好便利。大單位即係嗰啲單位亦都唔細，咁仲加上咧就係而家其實樓市話我哋個樓市麻麻地，咁呢個狀況已經係維持咗一段時間噶啦嘛，所以我哋喺定價方面亦都係市價嚟定價，然之後做出呢個折減嘅，所以我哋定價基本上比較起以前嗰啲咧就唔係高。咁、 okay. 加上咧就係我哋資助房屋小組上個月都已經通過咗將嗰啲即係供樓按揭嘅保證期同埋按揭嘅還款期咧都延長咗，就去到30年。咁、mm-hmm. 綠表人士入場嘅嗰個負擔咧就係5% 啊嘛，即係樓價。咁、 mm-hmm. 所以其實呢啲加埋呢啲優厚嘅入場嘅條件啊，同埋按揭條件，我相信係非常吸引咯。我唔擔心就話因為個市況即係比較彈性，而我哋嘅即係銷售會有啲咩大影響，我唔擔心。 OK， 最後黃，不如想問埋，除咗話長沙灣麗悦苑呢一個即係盤之外啦，另外仲有三個屋苑咧嘅貨尾單位嘅，今次都會一次過推售嘅。鑽石山啟鑽苑、油塘高宏苑同埋馬鞍山嘅錦柏苑咁，大家就會比較到同之前咧嗰、那個折扣率比咧，今次咧就係少咗嘅咁，即係話貴咗啦，以個折頭嚟計咁樣，擔唔擔心嗰個貨尾嘅銷情都未必咁理想咧？又 嗱，依啲單位咧係細啲。咁所以咧就係、是、適合啲即係家庭嘅人數或者自己單身嘅申請者申請嘅。咁、但係其實話完全冇依啲咁嘅申請者咩？亦都唔係。咁佢哋都有呢個住屋嘅需求或者想添置，即、就、係、是、要想購置自己嘅房屋嘅需求嘅。咁、當然咧就話講緊純粹講緊個折扣咁樣樣。咁但係與此同時嗰、那個折扣呢我哋係考慮到個市價㗎嘛。咁、所以我哋計咗出嚟呢就未必話即係話唔吸引咁樣樣囉。咁、如果更何況呢我哋就我哋睇返我哋過往嗰啲綠置居項目出售嗰個經驗啦，我哋其實綠置居推出以嚟呢我哋都出資都係賣曬嘅嗰啲單位。咁呢度當然譬如話高宏苑同埋錦柏苑係啱啱對上一次個綠置居項目嚟嘅，的而且確係有啲貨尾單位。但係如果你講返啟鑽苑呢，其實嗰啲重推嘅單位係因為嗰啲有關嘅買賣協議係撤銷咁解，先至變咗有單位重推咁解。 OK， 好啊，唔該曬黃碧如同你傾到呢度。黃碧如咧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休息一陣。 唔少聽障人士好關心社會時事。 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的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財政預算案咧就做緊諮詢啦，見到唔同嘅議員啦、黨派啦都有提出一啲建議，包括有政黨提到啦，係咪港人海陸空離境税啦，係咪要徵收呢一樣嘢咧？一個咁嘅建議，亦都有議員提到話係咪要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税啊，調高一啲泊車咪標費啊，甚至有啲叫做豪華遊艇税等等唔同一啲開源嘅措施。尋日咧，經民聯咧亦都有交到佢哋嘅建議嘅，講下佢哋對於預算案嘅一啲建議嘅重點先。有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早晨。 早晨啊，肖立文，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晨，卢伟国，讲下重点先，因为我知道你哋好多百几项建议，但系重点可唔可以同大家简单讲下？ 系啊，我哋咧其实就涉及咧13个范畴，125项建议嘅。咁但系我谂讲我哋即系主打嘅三大诉求先啦。我哋呢个对财政预算案建议书咧，嗰、那个主题咧就话拼经济，重振鼓楼嘅支柱。为民生构建和谐都市，咁啊从呢个即系呢个主题咧，大致上我相信你都即系知道我哋系都系经济民生两方面啦，我哋都系着重嘅。咁我哋都同财政司长咧系即系明确表达，其实疫后咧香港个经济嘅复苏咧，的确系不如预期。实际上咧，我哋系面对咧近年最大嘅发展困境同埋考验嘅。咁啊，主要就系、是。主題所講嘅啦，股樓兩樣係嘛？咁股票同埋樓市咧，呢兩個其實係香港嘅重要經濟支柱。咁如果表現係疲弱嘅話咧，就對於其他嘅經濟領域咧，其實都係有一個連鎖反應，有負面嘅連鎖反應。咁對於本地市民也好，海外投資者咧，信心都係削弱咗。咁所以呢個咧，我哋真係好擔心咧。如果呢個情況係唔扭轉咧，就真係跌入一個咧惡性循環。咁所以咧，我哋有三大訴求，就係重振經濟信心、吸引外資同埋人才，切實幫助香港經濟。而第三點咧，就係話有效控制財赤，穩定政府施政。咁對於重建經濟信心咧，就當然我哋係對於125項建裏面咧，好多係同呢個各個行業相關嘅一啲具體嘅建議。但係對於頭先所講嘅，即係點樣係即係提振翻股市同埋樓市咧，就都係其中就我哋經民聯一路都係倡議嘅，就係話辣椒咧，其實已經行咗咁多年。當初咧話調控嗰個樓市嘅作用咧，其實係越嚟越低。其實你而家咧就產生個相當負面嘅影響，因為而家所講嘅咧係而家要救市啊，係嘛？咁所以咧，我哋係重提咧，我哋覺得應該要全面設立。咁而喺嗰個股市方面咧，係先前咧其實就都調低咗嗰個印花税，即係輕微調低啦，由 0.13 就即係變成 0.1%。我哋覺得咧係應該進一步下調。咁其實業界都講好多次㗎啦，其實香港呢就係買賣雙方都收嘅，咁呢個呢其實對於股市都係有影響。咁另外呢就係唔單止係話即係希望激活啲嗰個交收啦，嗰、那個上市方面呢其實就係、是、就即係嗰個程序簡化，即係可以較為寬鬆啊，特別係對於一啲創業嘅一啲點新嘅企業呢，即係點樣令佢能夠早日呢能夠喺市場吸納資金呢，其實呢方面呢都係即係對於各方面呢，包括呢個股市本身有好處呢，對於係激活呢係相關嘅一啲行業亦都有幫助。咁對於吸引外資同埋人才呢，其實就政府呢係呢屆政府係講好多㗎啦，但係我哋就希望呢能夠更加具體呢，係鼓勵呢啲人才呢係真正呢喺香港落地生根，真正呢喺度創業就業，喺度居住啊，願意納香港税，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咁其實就對於人才咧，我亦都即係講咗好多次，香港欠缺嘅唔單止係250萬年薪嘅人才，其實25年薪嘅比較前線啲嘅員工咧，其實即係包括大學畢業生啊，都好缺嘅。

继续倾啦，小林。 系早晨，早晨。阿罗国，因为你头先讲到咧有几样嘢嘅，其中就系话股票印花税啦，觉得可以进一步下调。我想你讲多少少下调到几多，你哋觉得合适咧？ 嗱，我哋建议咧就系、是、因为而家就0.1%，建议到0.05嘅。咁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哎呀减咗咪我哋嘅收入又少咗，其实就唔系。你即系如果你激活翻个交投量大咗咧。大翻咧，咁其實你嗰度就補翻條數啫嘛。 OK， 咁而且咧，譬如話你講話即係設立咁又係又話，咁樣辣椒啊收入多啲，咁大佬你如果你打擊到樓市啊，而家即係一潭死水咁嘅話咧，咁你何來收入咧？咁何況咧呢、這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影響咧，就係、是、賣地。嗱而家咧。政府第一季都話唔賣地啦，咁你諗下咧，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唔由於樓市嗰個情況咧，我哋就唔賣住宅地啦，咁呢個好重要嘅收入來源，咪又係直接打擊咗。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激活翻市場，做大個餅咧，呢、這個就係即係經民聯認為咧，政府個財政收入增加嘅一個即係最正確係最重要，亦都係最可行嘅途徑。 Okay. 如果你話好多嘅其他新税項增加咧，喺呢、這個即係。坦白讲，如果你系大家唔自在嘅时候咧，你考虑新四项咧反而容易喎。喺而家呢个即系无论系各个阶层与呢、這个商界咧，即系都系咁头赤嘅时间咧，千祈唔好白上加斤咯。 咁、 okay. 但系有啲政府嘅收费合理化，呢个系值得考虑嘅。譬如话讲得比较多，头先喺新闻之前我都讲到咧，譬如你话系即系公共医疗嘅收费，因为喺公共医疗咧，其实个补贴系相当大嘅。即係用過都知啦，你交少少嘅收費，其實無論診治啊、手術啊，其實就政府係好大量補貼。咁啊，最近你都講得多，就係急症室嘅問題啦。咁、所以點樣合理化翻佢、就使到咧，即、就、係、是、用者係可以一個比較合理一啲嘅支出。其實個補貼都仍然係好大嘅。 OK。 咁但係當然啦，個原則就係話咧，我哋一定要幫到需要幫嘅市民。嗱，呢個大原則係即係係最重要嘅，千祈唔好咧係打擊咗咧真正需要嘅嗰啲星斗市民，係需要幫助咯市民咯。 但喺咁嘅財政狀況之下，頭先我聽到你譬如各種嘅税項都傾向係唔加咧，有人提過資本增值税，有人提過譬如陸路離境税或者海陸空離境税咁啦，你都似乎傾向唔加，就似乎係加某一啲本身可能收回唔到成本嗰一類，譬如頭先話急症室嗰啲收費咁。但係呢一部分幫到個庫房幾多咧？幫到個財政狀況 其實咧，今年啦，好，我覺得咧，即係大家都唔使有太大嘅期望啦，都會係一個赤字預算嚟㗎啦。因為財政司長講咗，真係唔係期望呢一兩年內咧可以去到收支平衡。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呢個係即係話咧喺呢個市弱嘅時間咧，都正係政府繼續要即係投資未來嘅時候。咁所以咧，我哋唔係話即係要求一個即係即刻解決個赤字嘅預算嘅問題。咁但係整體理財咧係更加合理化啲，同埋咧係真係為嗰個激活市場、為未來投資咧，這個仲係仍然需要做嘅。咁但係其實就嗰個收入咧，我頭先都解釋咗啦，好多咧其實係。似乎係減，實際上咧，如果你激活翻市場咧，反而會增加。其實即係呢個做大個餅嗰、那個嘅好處咧，都唔使我再進一步解釋。咁、 okay. 其實呢個咧係我哋今次呢、這個財政上嘅建書嘅其中一個主調嘅。咁當然咧，關於即係未來咧，我哋都特別提到民生嘅方面啦。譬如舊區嘅重建啊，舊屋村嘅重建啊，呢啲咧，其實亦都不能因為嗰個經濟較差咧，又抌低曬，因為呢啲係永遠即係都係存在呢個問題咧，係越嚟越嚴重嘅呢個重要考量啦。咁所以你而家唔去解決，幾時解決咧？係咪等到咧即係冚唪變曬危樓先去諗咧？咁所以即係我知道呢個對於財爺咧，今年係一個好大嘅挑戰。但係咧，我哋咧又不能咧就係即係因為擔心呢個赤字預算咧，而做一啲咧係殺雞取卵，影響咗香港重要嘅未來發展嘅大前提。 OK， 因為咧香港即係最重要都係即係五個流啊嘛，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服務流啊嘛，咁、 okay. 如果你嗰啲措施咧係會打擊啊呢五流嘅話咧，其實就係不智咯。 嗱，盧偉國，我想講下有啲政黨即係根據報道所講啦，有啲政黨亦都提過另一啲建議嘅，就話打算倡議喺唔影響民生同埋公共服務嘅前提之下咧，變賣部分有價有市嘅特區資產，亦都有人提到話係咪可以出售港鐵股份啊？或者而家擁有嘅資產，好似郵政署啊、公司註冊處等等營運嘅基金啊、數碼港等等公司。 啊？呢啲可唔可以谂咧？呢啲方向由边买？ 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咧就从一个大方向、大原则谂，因为咧，其实政府咧成日都讲话，即系利用市场力量。咁其實你頭先所講嘅咧，都係一啲利用市場力量嘅方法。咁而以往咧，其實香港喺呢方面咧，即係我以前就可能叫做 PPP 啦，即係公私營合作啦。即係而家摩登啲就講呢個利用市場力量啦。咁其實就係、是、有啲嘢咧係擺翻落去市場裏邊咧。咁其實係可以考慮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係即係抱一個即係開放嘅態度。咁即係正如咧以前咧。公共屋邨嘅商場全部由呢個即係房委會自己管理，咁收尾就即係領回領展。咁其實嗰個咧都係即係朝你頭先所講嘅呢個概念去發生出嚟噶嘛。咁所以呢啲咧，我哋就都會開放啲嘅。咁但係對於有一啲，譬如你話資產增值税啊，即係要即係陸路嘅離境税啊咁咧，咁呢啲真係我覺得就唔可能喺呢個咁困難時候推出嘅，因為就真係會殺雞取卵。 OK， 咁所以如果影響咗投資嘅意欲，影響咗我哋特別大灣區嗰個市民嘅來往咧，其實呢啲係即係不智嘅做法咯。 OK， 好啊，唔該曬盧偉國同你傾到呢度。盧偉國咧就係經民聯主席啊。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同控烟相关嘅题目啊，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之前咧接受专访啦，咁亦都提到咧，就系话上年咧加烟税以嚟咧，话戒烟热线求助个案咧增长咗3-4成，咁啊反映加税咧系有成效嘅。上年预算就提出每支烟嘅烟税加6毫啦，即系等于加咗30%嘅烟税啦。咁啊，亦都提到啦，局长亦都提到话即系。本港的煙草商在加税之後亦都加了煙價，令到税項佔一包煙的比例下降至大約60%，同世衛建議的75%都有一段距離。局長就說是不是應該循這個方向去思考怎樣去協助煙民戒煙呢？問到至於會不會在下個月的預算案有公布加税的消息呢，加煙税的消息呢，局長就說是秘密來的，要再等進一步公布。這樣的說法其實是不是都有可能加煙税，或者如果真的加煙税的話又同不同意呢？我哋转头嚟就会系讨论啦。而家先请咧就有港大护理学院教授黄文炳，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教授。嗱，同阿教授倾之前咧，呼吁大家打嚟1872311，点解头先局长呢个说法系咪即系会有机会加烟税咧？你自己同唔同意咧？加嘅幅度又系点样咧？对于控烟嘅作用又系点咧？咁好啦，问一下黄文炳教授啦，局长呢一个说法你自己点睇咧？即系系咪都支持？你自己系咪都支持再加烟税咧？个关注点系点咧？ 系咁，我哋一定系支持呢个加烟税嘅，因为我哋知道咧好多嘅研究啊，结果咧都发现，其实加烟税咧对于我哋嗰、那个整体咧喺公共卫生入边咧去控烟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萧乐文头先你都讲咗，而家嗰个烟价大概系78蚊啦，嗰、那个烟税大概系50蚊，就占大概64%啦。咁呢个亦都头先讲咗系未达到世卫建议嘅75%啦。咁我哋见到其实喺外国嘅研究，包括世卫嘅研究啦、世银嘅外研究啦、外地一啲学者研究，或者我哋本港嘅一啲研究咧，都证明咧呢、這个加烟税咧。是能够大幅度咁样使到市民嘅吸烟率咧系下降嘅。咁我哋其实以前都即系见到咧，其实系加烟税咧，喺香港几次嘅加烟税咧，都系能够令到我哋嗰、那个吸烟率系大幅下降嘅。咁加烟税除咗呢、這个下降呢个吸烟率之外咧，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减低我哋嗰、那个医疗嘅开支，因为我哋而家见到咧，其实好多疾病咧都系同吸烟有关嘅，而且我哋特别见到咧，而家喺我哋差唔多60万嘅吸烟者入边咧。其实有50%嘅人咧，其实系50岁或以上嘅，有1/3咧系60岁或以上嘅。咁我哋亦都知，即系随住嗰个岁数增加，佢哋个患病嘅机会率亦都会增加啦。咁特别系吸烟者啦，其实吸烟好多研究都指出，同好多嘅病都系有关系嘅。所以如果我哋能够加烟税，可以令到佢哋减烟。 或者是戒煙呢，都是對於我們那個醫療的開支是非常之有效的。 Okay, okay. 另外一個方面呢，也都想講少少的，就是對青少年的幫助啦。 嗯， 我們其實見到很多研究，包括我們之前的一些研究都見到戒煙税其實對青少年是特別非常之有效的。譬如呢，我們在之前見到戒煙税 50% 呢，其實青少年的吸煙率呢是由過往的 6.3% 呢下降，大幅下降到去 3.2%。 我們之前那個記者招待會也都是公布了研究，其實大多數的市民也都是支持這個戒煙税的。 OK， 我想不是太多人就是反對或者少了人吸煙和那個健康的關係，但是那些人就可能質疑，就是加了煙税或者加了煙的價，是不是真的令到那些人會戒煙呢？還有剛才都講到說，世衛建議七成半，即是那個煙税是佔煙那個售賣價七成半的東西，咁而家其實都已經加咗價啦，係咪一定要個煙税個比例係要佔到嗰個煙價七成半咧？即係嗰個邏輯係點咩咧？呢個位啊？ 大家其實都要明白咧，其實如果我哋每次都加少少、加少少咧，咁樣對於嗰、那個戒煙嘅意欲咧係不大嘅，因為我哋做咗好多年嘅戒煙嘅經驗咧，其實你一定要係一次過咧，或者幾次咧，係呢個大幅度嘅增加煙税咧，先可以能令到嗰個煙民咧個戒煙欲係增加嘅。我哋其實好多次嘅研究都發現咧，以往嘅戒煙税咧一定係能夠令到煙民增加佢個戒煙嘅意欲。我哋見到佢譬如打去嗰啲戒煙熱線增加啦，尋求服務嘅亦都增加啦。我哋一啲嘅叫做 monitoring 咧，亦都見到嗰個戒煙率咧係上升嘅。 嗯，剛才講話煙税佔煙價嗰個比例嘅問題，即係如果即係煙草商自己都戒咗價，唔係已經達到目的，哇！我買煙貴咗，我可能就會去諗下再食唔食煙咧。咁點解一定係要個煙税個比例嗰個去睇咧？其實？ 是咁，因為其實你係好難控制佢嗰個煙價嘅問題嘅，你要控制嘅就係加個煙税啊嘛。咁我哋而家大概現時一包煙嘅煙税50蚊到啦，而家嘅售價係78蚊佔64%。其實如果你要加到去75% 咧，你大概嗰個煙税佔嘅個煙税嘅錢係幾多咧？就大概去到100蚊。咁呢嗰個零售價咧，如果根據而家嗰個煙草商嘅利潤，佢大概係28蚊啦。咁你100蚊再加28蚊，大概我哋係個煙價估計係要去到120幾蚊或者130蚊左右咁樣嘅。咁呢個嘅價格其實都唔係高嘅，因為我哋見到好多外國嘅煙價其實係超過呢個嘅，150蚊又有，200蚊又有嘅。 加煙税啦，先話對於尤其是一啲年青人啦，啱啱開始食煙啦，可能一啲年輕啲嘅人啦，那個特別有效嘅，令到佢哋可以會戒煙啦，唔食煙啦。但係對於老煙民嚟講，係咪真係繼續係加煙税或者個煙價係繼續貴落去，就會令到佢哋戒煙？定係無論如何再加落去，都令到佢哋戒煙嘅意欲唔係咁高嘅咧？係咪仲係用呢個方法，定係有其他方法應該諗咧？ 系咁啊，当然即系我哋唔系话净系加烟税，咁就其他嘢都唔做啦，系嘛？即系加烟税系其中一个，亦都系最重要嘅一个嘅，因为呢个系真系可以令到佢嗰个戒烟意欲系即时即系上升嘅，或者佢上次嘅戒烟嘅机会咧系即刻会增大嘅。当然我哋与此同时亦都要增加唔同其他嘅措施啦，包括我哋啲戒烟服务啦，包括我哋一啲譬如而家都讲紧嘅会唔会喺某啲地方禁烟啦。或者個煙包嘅設計可唔可以再即係清楚啲，去話俾你知個健康嘅危害等等咁樣嘅。 你自己點睇？而家話去到上年嗰個吸煙率咧係9.5%嘅，因為希望話個目標係去到2025年咧，其實出年啦，7.8%，即係再落啲，再少啲人吸煙嘅咁。你自己嗰、那個心目中覺得個信心大唔大？ 就咁，呢個 7.8% 就嗰陣時定立咧，就幾年前定立嘅，係根據嗰個世衛嗰、那個呢、這個非傳染病嘅控制嘅框架去做出嚟咁樣嘅。咁喺呢個幾年多，大家都好努力啦，唔同政府部門啦、咁樣健康委員會啦、戒煙嘅團體啦、學術團體都非常之努力去達到呢個目標嘅。咁我哋而家剩低一年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困難嘅。所以如果唔加煙税咧，我個人嘅睇法就幾乎係冇乜可能嘅。咁啊，係咪話即係加咗煙税之後一定一年之後可以達到咧？亦都未必可以達到嘅。但係如果我哋唔做，我哋永遠都唔會達到嘅。因為加咗煙税之後咧，其實你都要有一段時間俾佢哋去戒煙嘅，即係唔係話而家加咁啊即刻啊聽日就全部都係即係戒曬咁樣。 Okay. 所以其實非常之困難啦。加煙税係必須嘅啦，而且我哋都係需要增加其他嘅戒煙嘅服務。 务嘅措施啦。 OK。仲有黃文炳，因為有一個交通消息要講一講，輕鐵的是由於安定站附近有外來物件影響到架空電纜，輕鐵安定站附近的服務暫停，輕鐵路線改到如下，505線不停建安站至到兆麟站，507線不停這個大興北站至到兆禧站，614線以及 614P 線是不停這個鳳地站至到兆禧站，751線是不停蔡依橋站至到友愛站，咁港鐵已經安排免費接駁巴士咧，行走來往屯門碼頭以及去到三聖啦，來往屯門以及係石排，來往屯門及兆康，以及來往屯門碼頭及屯門嘅，咁接載受影響車站嘅乘客啦，乘客都係請考慮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嗱，最後想問一下阿黃文炳，咁啊頭先都講到老煙民嗰個問題啦，如果係一啲嘅即係加煙税以外嘅方法，你覺得其實最有效的方法是啲咩？針對呢一班人呢？另外亦都有一啲説法，成日都話加咗煙税之後，啲人咪轉買私煙咯。咁你自己觀察到係咪都係咁啦？如果轉買私煙，咁其實加煙税嗰個嘅意義仲喺邊度咧？啲人會繼續食嘅喎，係咪咧？又 係咁就其實我哋知道任何呢啲商品你有税收都係有機會有私煙嘅。但係我覺得香港嘅海關嘅係有能力去執法嘅。咁我哋過往幾次嘅大國家煙税咧都係能夠控制啲私煙嘅。咁外國嗰個煙税其實都好高嘅，咁佢啲私煙控制都係能夠受控嘅。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加煙税為咗保護即係公眾健康咧，就唔應該去即係因為我哋嗰個私煙會增加而去唔做嘅。咁我哋嘅研究咧好多時候都發現其實呢個走私的問題都是被誇大的，那我們香港大學的研究都證明了其實那個問題就沒有一般那個其他的報告那麼大樣的、至於那個老人家其實當然即是你說加煙税是對於他們有幫助啦，另外一些服務包括我們怎樣令我們的戒煙的服務更加能夠大範圍、更加能夠方便他們、包括我們現在將那些戒煙的服務都放進去我們的嗰、那個DSC 啊，即係嗰個社區嗰個健康中心入邊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去尋求呢個戒煙服務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文炳教授。黃文炳咧就係港大護理學院教授啊，就係源於講到咧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喺接受報章專訪嗰陣咧就提到咧就係話。而家嗰個煙控煙嗰個嘅情況啦，咁提到就係話加煙税之後話上年咁啊戒煙求助咧即時增加咗3-4成，咁啊話睇到加税咧係降低吸煙率最有效嘅方法之一，咁就話係咪就覺得應該係從呢個方面去諗下咧點樣去幫啲市民啊，咁啊真係有一啲煙民啊佢引述到有啲煙民話咧如果煙税再加貴一啲咧就會係決心戒煙嘅，不過究竟係咪預算案嗰度會有加煙税嘅消息咧？佢就話係。秘密嚟嘅咁啊，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长远烟草政策关注组召集人卢启律，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有冇留意到局长嘅说法？听落系咪都估计啊？嚟紧会系加烟税咧？有啊 。 嗯， 系。 你自己关注啲咩啊？ 系我哋其实我哋关注咗咧，就反对加烟税嘅。咁个案数据反映咗咧，加烟税其实冇助呢个加速吸烟率下降。 嗯。点样睇到冇咗？因为同局长嘅说法又好似完全。 因为其实啦，譬如上我哋由上年加烟税开始啦，已经反映咗啦，一加烟税之后咧，市面上好多呢啲非法烟啊、老鼠烟已经出现咗噶啦。咁所以其实系反而加烟税系会更加催旺到啲非法烟嘅反效果。 嗯，你见到不如先讲先呢一点先啦。你哋见到有几咁即系因为加烟税而变咗多咗人卖烟或者买烟，观察到嘅情况点咧？ 我哋關注組咧喺兩個月前做咗一啲老鼠煙嘅實地調查啦，咁當中發現咗咧有啲煙咧係近乎30元一包嘅，低過呢、這個香煙嘅煙税50元1毫2仙嘅，咁呢啲係極唔合理，所以相信呢啲全部都係非法私煙嚟嘅。 嗯，咁如果加強執法係咪就解決到呢個問題？即係你而家意思係話有人係賣私煙，咁所以你再加幾多煙税咧，啲人都會可能最終買私煙嘅時候就唔會令到啲人係唔食一啲正常途徑買到嘅煙喎，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其實自從加煙年頭加煙税，即係上年年頭加煙税之後咧，其實嗰、那個非法私煙嘅情況咧，其實好嚴重嘅、最驚嘅佢哋其實係最擔心係就將會有地面化啦，同埋普及化出現。咁、所以令到變成買煙變成常態，其實一個係好 worse 嘅情況。 嗯嗯，不过头先同阿黄文炳教授倾咧，佢就提到一点，就即系有睇到某一啲群组咧，的确喺即系加咗烟税之后咧。对他们的控烟的情况特别有成效的，就是其实一些青年人少了吃烟的，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如果这样，是不是都起码有对于部分群组来讲有效呢？ 其实吸烟业健康委员会经常都说戒烟税最有效啊，吸烟率跌至新低啊，吸烟不是很严重啫，其实吸烟业健康委员会，他们其实知唔知有幾多人食緊私煙呢？其實佢哋唔知嘅話，點樣仲點樣評估呢個真實嘅控煙成效？ 即係所以你覺得應該要做多啲，究竟個私煙市場嗰個影響先係咪？ 係啊，首先就係要打擊私煙先咯。上年年頭已經加三成，都搞到咁嘅樣啦，加到而家再加大幅加價，即係實在想即係估唔到佢有咩情況更加會出現咯。 有冇留意到局長講話有煙民反映話，如果你再加即係煙税咧，佢就有決心戒啦個煙民咁，話強調可以幫到煙民。點睇呢個講法？ 我有聽過嘅，其實加價同買非法私煙其實冇關係嘅，唔應該話冇關係。你加咗價嘅話，係令到更加多人買非法私煙。而家買非法私煙已經好容易㗎啦。如果你唔食煙嘅話，可以問下身邊食煙嘅人，網站啊、WhatsApp 啊，其實上網撳幾個掣就可以買到。所以呢啲其實係好嚴重嘅。 OK， 嗱，因為時間差唔多，阿盧啟律，我哋九點鐘就傾多兩句啊，好嘛？ 好啊，好啊， 好，唔该晒。卢启律咧就系长远烟草政策关注组调查人，究竟而家财政预算系咪有涉及到加烟税咧？暂时未知。不过你同唔同意呢个方向咧？如果真系咁做嘅话，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2024年1月12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家有初生优先配屋及优先选楼计划，当局宣布踏入冬季流感季节，预料未来数周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国泰指主动取消平均每日12班航班，深切协议并吸取教训。加沙冲突导致23400人死亡，以色列呼吁国际法庭驳回南非提出的诉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有讲到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接受报章专访啦，提到话即系上年啦增加烟税以嚟咧，戒烟热线求助个案咧增加到3至4成，就话反映加税有成效。咁但系究竟下个月会唔会喺预算案嗰度讲话加烟草税咧？就系暂时未知嘅，佢话都系秘密啦。咁但系就话重新加烟税咧，属于一种最有效降低吸烟率嘅方法，就话认为应该循呢个方向思考，点样协助烟民戒烟嘅咁。继续同卢启律傾啊，卢启律咧就系长远烟草政策关注组召集人。头先卢启律咧就讲咗好多加咗税都未必有效啦，因为咧啲人系会买私烟啦等等呢啲情况啦，咁亦都讲到佢哋嘅观察啦。嗱，不过咧就咁睇而家嗰个吸烟率咧，的确系即系几十年嚟咧降到系去到9.5%嘅咁，即系一个嘅低位啦。其实都由以前话去到今年去到23%咁。点睇近年嗰个控烟工作咧？控烟工作其中一个最大嘅成效系咪真系的？确喺加烟税嗰度咧， 系你好，先生， 系 点睇控烟工作上面咧？我谂政府先要集中资源打击呢个老鼠烟先啦，咁就防止呢个非法私烟喺市场就继续坐大嘅。咁而要真系要保护年青人嘅话咧，即系控烟工作上面咧，唔该控烟酒办应该就即刻去对啲违法嘅烟草宣传啊或者推广去采取行动。包括一啲網上啊、點心紙啊，或者一啲實體店嘅違法宣傳咧，就加以呢個去檢控嘅。 頭先我提嗰個問題，你會唔會回應一下？因為即的確係嗰個吸煙率係下降到9.5%，係咪即係反映而家政府做一啲控煙工作，包括加煙税係有成效咧？ 其實始一直以嚟啦，喺冇即係喺有咁耐以嚟，2008年開始啦，數據顯示咗咧。去到2014年期間曾經有3次就上調呢個煙税嘅，咁其中2次屬於大幅增加啦。咁6年間增加咗3次煙税後呢，吸煙率係 keep 住只係下降咗 1.2% 左右嘅。咁去到2014年至到2022年呢8年期間係冇加過煙税底下呢， 吸煙率都有下降 1.1%， 咁相對慢慢慢慢加落嚟，去到而家呢個9.1% 咧，其實係冇關加唔加煙税直接關係嘅。 嗯，你自己点评估？因为话有个目标，有个 KPI， 其实就系2025年内咧，就系、是、将吸烟率咧由而家9.5%咧系降到7.8%嘅。你估计政府下一步会点样做咧？或者你自己点评估？政府如果嚟紧有呢啲计划咧？ 其实控烟有好多种唔同嘅措施，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嘅、 嗯。 其实首先啦，我哋重申先啦，我哋其实系支持政府控烟嘅，但系要做一啲更有效嘅措施，唔系净系识讲加烟税就可以帮到呢、這个减呢个吸烟率，加烟税就可以保护到年轻人咯。而保护年轻人呢个 point 底下咧，其实私烟唔睇你几多岁系咪年轻人嘅，佢哋唔会同你查身份证就会卖俾你。咁所以首要条件、首要嘅要做嘅就系、是。打击好呢个私烟先啦，而减低好多嘅反效果出现啦。 OK， 好啊，唔该晒卢启律，同你倾到呢度。卢启律咧就系长远烟草政策关注组召集人。另外想同大家讲下，烟税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011想同大家讲下就系流感嘅方面啦。卫生防护中心咧最新嘅监察数据就话，整体流感活跃度已经超过基线水平。未来几个星期啊，活跃度咧就会系预料会持续上升。至于新冠病毒咧，都话明显更加活跃，就系今年第一个星期咧已经有30宗严重以及系死亡个案，比起前一个星期咧倍增嘅咁。两个情况都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啦。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周乐文。 先讲流感啦，话上个月31号去到今个月6号一个星期咧，那个实验室监察睇到流感阳性去到11.77%，就话超过基线水平，反映啲咩咧？有几严重咧？呢个数字 其實香港過往咧就喺冬季都會爆發流感啦，咁好多時進入流感高峰期咧都係喺1月嘅時間，咁所以而家就進入咗2024年第二個星期啦，咁嗰個流感嘅主要指標上升咧就隨著呢啲指數超越咗嗰個基線。咁衞生防護中心咧就宣布香港進入個流感高峰期咧、可以話都係預期之內嘅。但係咧有一啲特別嘅地方咧，就都希望家長留意。如果睇翻衞生防護中心咧，就佢公布嗰啲資料咧，就喺需要因為流感而住院嗰啲嘅病人咧，你分年齡層嚟睇咧。在5岁以下兒童咧，嗰個上升嘅速度嚟得特別快嘅。咁即係話咧，而家我哋啱啱進入流感高峰期，咁但係咧嗰個兒童因為感染流感而飆升，需要入院嗰個情況咧，比過往咧為之高嘅。咁所以咧就進入流感高峰期之後，未來呢一個月嗰幾個星期咧，咁我相信嗰個上升速度咧會更加快。咁尤其是醫管局啊，或者係私家醫院嗰啲兒科嘅病床咧，咁嗰個需求咧，我相信會急增得好快。 嗯，主要都係呢啲0至5歲嘅小朋友，有冇其他群組都要特別留意啊？係咪都係長者都係？ 流感咧，其實佢一般我哋成年人啦，如果你係感染咗，咁大部分咧就會病咗唔舒服啦，咁可能就5到7日就自己會好翻。咁但係如果係兒童或者係65歲嘅長者啦，咁尤其是長者，如果佢係有一啲長期病患啦，咁感染咗之後咧，其實都幾多人咧就因為發燒啊，影響佢原本個長期病患，或者有一啲併發症啊、肺炎呢啲咁咧，需要住院嘅。咁所以咧過往嗰個住院咧，好多時都集中喺0到5歲嘅兒童啦，咁同埋65歲以上嘅長者。咁所以除咗兒童之外咧，咁65歲以上長者咧，就咁嗰個住院嘅需求咧都會飆升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要諗下嗰個預防措施啦。咁當然預防措施咧就嚟嚟去去最主要咧就都係第一就戴口罩啦。咁其次第二咧就係、盡快去接種流感疫苗。咁其實兩個措施咧、okay. 本身嗰個成效都係相當之好 嘅。嗱，講打疫苗之前咯，我都想問，即係今次呢個流感嘅季節啦，你自己預期係幾長啦？同埋係咪話而家係都仲要一段時間先至去到嗰個達峰值啊？先係 嗱，其實每一季嗰、那個流感咧，咁佢到底會爆發期係幾耐咧？就我哋冇一啲精准嘅方法咧，可以預計得到。咁如果睇翻過往香港流感爆發嘅歷史啊，譬如以喺新冠疫情之前嗰5年嚟到睇啊，咁平均我哋冬季 流感成個爆發期咧就14个星期。咁由嗰、那個流感指標超越基線，去到達到嗰個頂峰啦，咁一般大約就4到5个星期。咁之後咧就喺嗰、那個頂峰咧就持續一段時間，然之後回落。咁成個嘅周期咧就有時係短啲，咁8个星期。咁有一啲季度咧，咁佢可以去到咧就20个星期嘅。咁點解有啲情況下面咧，佢會持續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咧？咁如果你話譬如佢唔係一個單一嘅爆發，係一浪接一浪，就譬如先係爆發 A 流感，咁然之後轉咗爆發 B 流感咧，咁成個流感爆發期咧就會長啦。嗱，咁因為我哋有3年嘅時間，因為新冠疫情咧就冇一啲主要嘅流感爆發，咁所以咧就而家我哋就喺疫情完結之後，就進入第一個流感冬季嘅爆發咁啊，咁我哋要特別留意啦。如果你話參考翻其他地方嘅數據咁啊，咁喺內地咧國家個流感中心咧，其實裏面有啲資料都幾值得我哋去參考嘅。咁喺內地咧就整體嚟講，佢嗰、那個北方城市同埋南方城市爆發個周期咧就相對香港咧佢嚟得早嘅。咁佢主要嗰、那個流感都係 H3 為主啦。咁但係如果當佢觀察到咧，就以尤其是北方省份嘅城市啊，咁其實個流感整體已經回落。咁但係當佢個 H3 流感病毒回落嘅時候咧，嗰、那個 B 型嘅流感咧仲係持續上升嘅。咁所以如果佢 B 型流感咧係繼續上升嘅話咧，咁所以有機會咧就喺內地北方或者甚至乎南方嘅城市咧，就個爆發期咧就呢個冬季咧會比較持續一段長嘅時間。 Okay. 如果你話香港都跟翻內地呢個模式咧，咁我哋今年年初呢一個流感嘅爆發，有機會咧就先係 H3，咁其後咧就 B 流感，咁嗰個爆發期咧就會相當之長。 嗱，何柏良咗咧，陣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嘅。港鐵嘅消息就話，輕鐵由於安定站附近有外來物件損毀架空電纜，輕鐵服務受阻，現時輕鐵路線改道更新如下：505線不停兆麟站至屯門站，507線不停屯門碼頭站至屯門站，614線及614P線不停兆禧站至到市中心站，751線不停友愛站至到屯門站。港鐵已經安排免費接駁巴士行走來往屯門碼頭及三聖，接載受影響車站的乘客，咁乘客都請考慮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咁留意住呢個情況啦。繼續問一下何柏良先，頭先你講到話打疫苗嘅情況，見到話今年已經接種流感疫苗嘅人數係上升嘅，接種嘅劑數咧都超過170万劑，升幅係到21%嘅。有冇話即係打針嘅數量或比率咧，係可以做到一個流感嘅免疫屏障？有部分咧，某啲群組嗰個打針嘅比例同埋人數係點睇咧？又 嗱，其實我哋接種疫苗咧係一路上升緊嘅。咁你睇翻譬如以過去嗰10年為例咁啊，咁政府佢重點針對兒童同埋65歲以上嘅長者啊。咁呢段時間其實都係有上升嘅。咁尤其是喺嗰、那個學童幼稚園啊、小學嗰度咧，都係有上升嘅。咁但係咧就上升之餘咧，就佢未係達到咧超過70%或者超過80%嗰個嘅水平。咁如果你話要喺社區裏面咧有一個比較好嘅群體免疫啊，咁好可能我哋係講緊需要去到呢啲主要嘅群組超過80%咧，咁嗰個群體免疫嘅成效咧就先至比較明顯嘅。咁雖然我哋呢、這個季度咧就接種疫苗，無論嗰個覆蓋率或者接種嗰個劑數咧，都係明顯上升啦。咁但係你相比起翻希望去到超過80%建立一個社區群體免疫屏障嗰個水平咧，咁、 okay. 都仲係未曾足夠嘅。咁、 okay. 所以如果喺流感高峰期嘅時候咧，咁繼續需要去到接種疫苗啦，咁疫苗一定係有效嘅。咁其次可以諗下咧，就一出門口就戴翻口罩，咁加強自己嗰個保障，咁減少流感咧，因為其他人染咗病而傳到俾自己個機會咯。 頭先講到話入院嘅情況啦，入院率有啲年齡群組都高啦，對於公營醫院嗰個壓力，有冇需要話即係啟用到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啊？直情要？ 但醫管局咧應該係有一套嘅應變方案嘅。咁如果你話使用北大嶼山嗰啲嘅設施咁啊，咁嗰個設施本身咧，如果你係 要使用的話呢，咁地方是有的。咁但係喺公營機構裏面呢，其實最大嗰個困難呢都係人手嗰個調配。咁尤其是如果係涉及到有一啲嘅重症或者一啲兒童嘅住院個案咁啊，咁你要增加啲新嘅設施去應付一啲重症或者係應付一啲兒童需要住院嘅照顧呢，就個安排上邊咧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咧就喺而家呢個時間咧，我都希望咧就尤其是長者或者家長咧，咁佢哋咧就如果係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家未曾接種疫苗咧，盡快去到接種，因為你而家去到接種咧，咁都過咗一兩個星期之後咧，就都會有一定嘅保障。 嗯哼，另外就講下新冠方面啊，係咪話睇到個情況更加活躍啊？你有冇啲咩關注呢個？ 嗱，新冠其實都嗰、那個政府監測的指標都是上升緊啦，咁同流感一樣咧，就預計佢嗰、那個喺香港散播的情況啊，同埋因為感染咗而需要住院的宗數咧，喺嚟緊嗰幾個星期咧，都係會比較明顯上升嘅。嗱，咁嗰個病毒株嗰度咧，想提一提，因為其實新冠病毒株咧，佢嗰個變異嘅情況咧，比流感嚟得更加之快。咁因為嗰個病毒株不斷去到轉變咧。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喺疫苗嗰度咧提供一啲保障咧，主要嗰個保障咧就係減少感染咗之後就出現啲重症，或者係因為感染咗咧而有呢啲嚴重嘅併發症死亡。咁你譬如以2023年全年為例啊，咁個病毒株其實都已經起碼變咗三次。咁如果而家咧就去到接種疫苗咧，咁未曾接種疫苗嘅市民咁啊，我強烈建議咧佢哋選擇最新嗰個新冠疫苗嚟接種，因為最新嗰個新冠疫苗咧就對於而家咧就全球主要流行嘅 JN.1 咧，佢提供到嘅保障咧亦都係最高嘅。咁世衛亦都喺上個星期咧有一啲嘅說明咧，咁都係強烈建議大家咧就接種最新嗰個 XBB 嘅疫苗嘅。 但香港嚟講唔係個個都可以合資格打，係咪咁啊？ 嗱，呢個係嗰個供求嘅問題啦。咁如果係而家第一階段咧，咁主要都係65歲以上嘅長者啦。咁但係到月中18號之後咧，就會進一步咧就開放俾50歲以上嘅香港居民啦。咁所以如果到時咧就合資格嘅居民應該盡快咧去到接種啦。咁如果有得揀嘅話咧， okay. 應該係揀最新嗰個疫苗。 OK， 另外就想問一下，其實有冇需要話即係唔同嘅公共場合都要戴翻口罩咧？又？ 如果你是預計未來嗰幾星期咧，就無論流感同埋新冠都係活躍嘅話咧，我都呼籲大眾咧就出門口嘅時候咧戴翻口罩，因為你口罩本身咧就佢所有呼吸道嘅病毒咧都可以減低到嗰個傳播。咁如果你係佩戴翻口罩嘅話咧，咁起碼你自己咧就感染咗，播毒嘅機會會減少啦。咁其次咧，就喺人多擠迫嘅地方咧，其他有感染者，咁佢嗰個病毒傳俾你嘅機會咧，你戴咗口罩咧，你都係會有一定嘅保障。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同我哋講到流感嘅情況咧，都講到新冠嘅情況。其中流感咧，衞生防護中心都話啦，整體流感嘅活躍度已經超過基線水平，就話未來幾個星期咧，活躍度都會持續上升嘅。新冠都話有明顯更加活躍，譬如睇到話污水監測嗰度啦，都睇到。话反映个社区有更加多嘅传播，点睇18723呢？1872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鐵表示，由於安定站附近有外來物件影響架空電纜，輕鐵安定站附近的服務暫停，附近多條路線需要改道。初步觀察顯示，懷疑有外來吊臂令到該處架空電纜故障，港鐵人員正在現場跟進。受事故影響，505線改道，不停建安站至兆麟站。507線不停大興北站至兆禧站，614線及614P 線將不停鳳地站至兆禧站，751線將不停塞爾橋站至友愛站。港鐵已經安排免費接駁巴士行走來往屯門碼頭和三聖，來往屯門及石排，來往屯門及兆康，

慢车，车龙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涌公园车多，车龙到荃青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咁提翻大家啲关于轻铁嘅消息啦。咁由于安定站附近有外来物件损毁架空电缆，轻铁服务受阻。现时咧轻铁路线系需要改道噶，505线不停少麟站。站至屯门站，507线不停屯门码头站至屯门站，614线同埋614 P 线不停兆禧站至市中心站，751线不停友爱站至屯门站。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来往屯门码头同埋三圣，接载受影响车站嘅乘客，乘客亦可考虑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最后提翻你啦，特别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你有几型，喺社交平台分享嘅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掂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些或者找人聊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聊下吧。一起企硬，不剔嘢。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卫生署学童周年健康检查结果，社会关注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香港基督教服务处陈海文： 对学生来讲，好想我们听他讲，明白他，先至慢慢再跟他去想下一些解决的方法。 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曾展国：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沟通，能不能够做得好一点，令到他们对我们有信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2024年1月12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家有初生优先配屋及优先选楼计划。当局宣布踏入冬季流感季节，预料未来数周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国泰指主动取消平均每日12班航班，深切歉意并吸取教训。加沙冲突导致23400人死亡，以色列呼吁国际法庭驳回南非提出的诉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关于控烟，包括就是说加烟税，如果真的加的话，对于控烟的效果会是怎样呢？你又支不支持加烟税呢？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来。另外就想跟大家讲下，嚟緊4月1号就会实施这个垃圾征费。你自己准备好未呢？觉得即实施垃圾征费之后，各类型的问题啦，各类型的情况你是不是都清楚呢？咁有政党就做到网上问卷啦，早前了解到一些市民对于垃圾征费的睇法。究竟他们有几认识，也都直接跟到一些地区居民、业主立案法团等等了解一下他们究竟日后如果落实去做垃圾征费之后面对什么问题，或者他们的担忧是怎样呢？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谈，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早晨。 Hello，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梁希。不如先讲一下 你之前民建联做了一个调查的网上民建调查的、问什么，还有那个结果是怎样？ 哦，那個、結果就是仲未完嘅，因為我哋係會做到月底，咁但係我哋就做咗好多場嘅，即係同嗰啲居民啦，仲有係法團啦、管理公司啦，嚟去了解佢哋嘅問題。因為4月1號開始徵費之後咧，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好多瀨氣嘅嘢，咁所以我哋希望就喺4月前咧就了解清楚，然之後咧就將相關嘅問題話俾局方聽，盡量有問題嘅話就盡量去堵塞。咁譬如話有幾個比較大嘅問題，佢哋都係比較關心嘅，就係譬如話咧，第一，佢哋好多時咧嗰啲法團或者係管理公司咧，都以為係可以開始徵費之後咧， 在每一层嗰个后楼梯嘅大垃圾桶就笠一个指定嘅胶袋，即系$11嗰只大嗰啲啦。咁、然之后就我哋每一户咧就将自己嘅生活垃圾就用普通嘅胶袋，譬如买送胶袋咧、就抌落去，咁然之后包埋一齐咪可以抌咯。咁啊系已经系用咗呢个指定胶袋，亦都系有垃圾征费。原来相关嘅法例系唔俾嘅，咁、所以呢一个咧喺现场咧一提到大家都起哄就吓、已经赚几多钱嘅，点解唔得啊？点解必须要每家每户都要去用呢啲指定胶袋啊？嗱，呢一个佢哋系唔理解嘅。另外仲有一个咧，大家都系反应比较大嘅咧，就原来咧呢啲胶袋又唔可以转赠嘅，即系譬如话我哋去拜访一啲譬如话比较低收入嘅住户，然之后就派胶袋送胶袋，原来又系唔得嘅，系必须系要自己喺指定嘅地方度买，譬如话系便利店啦，譬如话系超市啦。仲有嘅就係藥房同埋指定嘅網站，咁轉贈又唔得，咁佢哋又唔係好理解。如果係老人家咁點算啊？咁甚至係有啲係提出係話喺疫情期間就有好多人咧，就係嗰啲住户啊唔乖，就將嗰啲口罩就咁沖落垃圾桶。咁嗱呢個佢哋都係擔心到時要徵費嘅時候會唔會啊為咗慳錢就直接將啲垃圾沖落去嗰個廁所度？頭先好似講錯咗垃圾桶水，即係沖落個廁所度塞咗嗰個下水道咧咁。咁仲有一个呢，就係亦都佢哋揾到一个问题，就係原来呢而家去六在区去回收一啲纸品，係个回报係低过我哋去平时嗰啲譬如话我哋收纸皮地方㗎喎，佢话收15斤喺六在区嘅纸呢，就係、换到一个印尼嗰啲捞面啦，就係5蚊左右。咁同样15斤就係喺呢啲我哋收回收紙品嘅地方呢，就係、可以兑現到12蚊嘅。咁即係意思係話亦都係出現咗呢啲咁嘅細眉細眼，但係亦都係會影響可能垃圾分類同埋回收嘅情況嘅問題。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見到唔少嘅。咁我哋希望就係、可以喺呢段時間收集完之後呢、就同返去政府去講，跟住然之後如果解決到解決唔到嘅就盡量同市民去解說。 头先讲到好几个问题，有啲涉及到可能唔认识嗰个新措施一啲细节啦，有啲涉及到可能一啲佢哋自己嘅措手嘅意识问题啦，即係话抌啲垃圾喺嗰个嘅厕所嗰度冲落去咁。有啲就係头先你讲话嗰个钱嘅问题啦，如果做回收嘅话喺六座区可能会冇咁即係嗰个奖励啦，冇咁大啦。唔同嘅情况，你觉得针对呢啲问题应该点做呢？系咪纯粹宣传就够呢？ 係啦，譬如话呢喺嗱，而家首先咧，好多市民可能都未必知道，原来系4月1日虽然开始收费，但系仲有6个月嘅呢个过渡期。咁过渡期即系可能系唔会執行得太过严格嘅，都系仍然系会有教育嘅咁样。咁嗱，譬如话咧，头先讲翻第一个问题就系话一个平层，然之后咧嗰个下楼梯个大垃圾桶个问题咧，其实我哋都会同各方嚟去倾啦，究竟系咪可以系扭松少少，即系唔系必须要每家每户都用呢个指定嘅垃圾袋啦。嗱，但系咁嘅，而家个法例系写得好清楚嘅，就系每家每户将你哋自己嘅生活垃圾拎出嚟嘅时候咧，系必须要系用指定胶袋嚟装住嘅。咁、所以如果系要扭松嘅时候咧，呢、这个法例都系要扭松嘅。咁而当时嗰个设计嘅原意就系希望做到每家每户咧都系源头减费同埋污者自付。咁、如果系用一个即系平层，然之后咧大家咧就系用一个共用嘅大垃圾袋，可能大家就未必有呢个意识，就纯粹系喺管理费嗰度就俾咗呢个费用。咁就每家每户未必系可以有呢个咁嘅即系话减费嘅呢个意识啊。 系咯，咁仲需唔需要扭松咧？如果咁，如果要跟翻原本嘅目的嘅话， 系啦，咁所以可能系有一个阶段，即系短中长期嘅话咧，系会对于市民嘅接受程度会容易少少，因为大家都好希望系一步到位，但系我哋嘅配套又系咪是否能够一步到位咧？嗱，点为之配套嘅一步到位咧？而家我哋嘅回收同埋台湾嚟比，台湾肯定系好好多嘅，佢哋嘅回收系50几%，咁佢哋嘅配套就系、譬如话每一个社区咧，每一日都会有一啲流动嘅回收站嚟2次起码，朝头早一次， 跟住放工夜晚一次，咁就變咗啊，即係唔會話翻工嘅時候咧，我就 miss 咗，然之後就係回收唔到啦，咁就變咗係大家都係佢哋有一個叫做垃圾不落地嘅政策，咁即係意思係話唔會抌喺個地下度嘅，即係總之你落去佢就回收。咁但係咧喺香港咧，而家暫時陸在區去嘅流動嘅點，亦都覆蓋得唔係好密啦。其次就係一個禮拜可能先去一次咁樣，或者好啲嘅地方可能有兩次，但通常都一次嘅啫。咁你 miss 咗就冇啦。咁所以其實就變咗咧，如果係要去到辣咁辣嘅時候咧，係咪應該我哋嘅配套都係要做足咗先至係可以咧？因為嗱，我哋亦都有啲市民去反映，在區一個區先得可能三個，譬如灣仔咁講法，成個灣仔三個，咁你又好難拎住啲垃圾坐車嚟去抌垃圾。咁所以呢一啲點亦都係要多咗先至去到咁辣嘅話咧，可能市民會容易接受少少。嗱，咁其實過渡期亦都係好難話一下子開咁多綠在區。咁其實我哋有好多嗰啲中轉站啊，即係嗰啲垃圾中轉站啊，嗰啲咁嘅平時我哋見到嗰啲咧，即係有啲垃圾車放低垃圾嘅地方，其實都可以擺啲三色桶嘅話咧，都係會有利於呢方面嘅落實。 OK， 嗱，實施呢個垃圾徵費之前嘅只有啲講法都話擔心啲人係咪會大掃除啊，抌多咗垃圾咧，咁係咪要多啲支援或者配合咧？呢、這個又 係啦，其實我哋 有冇人關心呢點啊？其實你哋問嗰陣。 是絕對，其實而家已經開始係會有呢、這個年廿八洗邋遢，即係而家開始已經見到啲人喺度洗緊邋遢噶啦。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咧，都必須係要多啲嘅垃圾車，就係嚟去清呢啲垃圾啦。甚至咧，我哋都係打算喺年廿幾呢幾日嘅時候咧，都係同相關嘅部門去傾同埋溝通，然之後咧就係約一啲時間咧，就係嚟去收垃圾，係密少少。咁跟住咧就喺嗰啲大廈嗰度嚟咧，亦都係張貼相關嘅告示，就話俾佢聽啊，如果你抌垃圾就呢個時段啦，咁就免得係到時就係嗰啲垃圾圍住咗嗰條村或者自己個社區啊嘛。咁所以喺呢段時間都係要增加收垃圾嘅情況噶啦。 OK， 好啊，同阿梁希你傾到呢個先。梁希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垃圾徵費啦，佢哋都見咗一啲街坊啊、業主立案法團啊，去交流，了解咗佢哋面對嘅唔同嘅情況，或者佢哋究竟有幾認識咧？咁18723一繼續歡迎大家打嚟。有陳先生，早晨。 係早晨。有千億財赤，同埋香港嘅今日嘅經濟咁差咧。是自己造成的，自己政府造成的，自己政府搞出来的，因为呢他根本都不知道整个市场的运作。其实就香已经我们那些立法会议员也好，上了两届财政司也好，已经不停地呼吁政府即是减辣减辣。我都说了根本就没有财富效应。过去的七年或者这两三年你买股票也好，七年前你买楼也好，蚀到呕血的。咁就仲要攬住個辣椒，我都希望政府解釋俾我知，點解你仲要攬住個辣椒？另外財赤點解要咁犀利呢？香港係咪一個安全嘅城市？如果你話俾我知係個安全城市，點解要請咁多個警察，請咁多人？依家你知唔知周街都係抄牌，抄牌抄牌抄牌，你個車牌喺門口，你夠唔夠膽去消費啊？你一見到抄牌嗰陣，哇！個個嗱臨即刻走出街，即係攞翻部車。你根本人要啲車主泊喺街嗰陣時候想去茶餐廳消費都唔夠膽啊！點解？但另外咧，點解唔善用個科技咧？你科技有 CCTV 嗰陣時候咧，頭先抌垃圾。如果你周街都你大陸又好，英國又好，美國又好，周街都係 CCTV， 你監察所有嘅街道嗰度嗰陣時候，你邊個夠膽抌垃圾啊？一抌垃圾嗰陣時候，少啲人請少啲。嗰啲食環署嘅人，甚至要警察嗰陣時候，你基本上嗰陣時候，你慳翻好多錢啦。其實亦都有 CCTV 嗰陣時候，運用科技嗰陣時候，點解我真係好成日都話香港係一個咩科技城市咁啊？你真係好醜陋嘅，知唔知啊？呢句説話。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由政府嘅財政狀況啦，講到違泊啦，違泊即係只係違例啦。咁但係佢都講到話會唔會影響到啲人係出街消費啊等等，亦都講到話用科技去處理一啲問題嘅。18723。有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主持， 你好， 我都成日听你嘅节目。之前我都知道你系有讲过，加烟草税啊，教授都有，我都有即系听呢个节目。 较早前系， 即系我其实咧想同你讲咧，有啲烟民咧都同我讲过，就算你加几多烟草税咧，佢都系为咗唔食饭，佢都要食嗰支烟，嗰支烟系最重要。但系因为咧，而家咧，我而家咧就深受其害，因为咧。我而家咧就左右隔篱咧都食烟嘅， 我啲朋友都系咁嘅。 左右隔篱，即系你先邻居系嘛？ 系啦，邻居。所以其实咧，我希望咧讲重点咧就系、是希望政府咧系立法咧喺屋企咧系唔准食烟咯。点解咧？因为而家佢哋个个因为。在屋企冇人管到佢嘛，我曾经揾过律师，揾过政府所有即系好几个部门，环保署甚至环境署都系，佢哋几个都系咁样即系推搪就唔关事。咁变咗咧，我都问过律师，律师话同埋佢啲烟民都话，诶、哎，我而家食烟，我冇罪噶、哦，你告唔到我噶、哦，我有咩罪啊？你我肆无忌惮咁样去讲，跟住根本我觉得你有你食呢样权利，我亦都我有。吸新鲜空气嘅权利系咪先？ 但系屋企有几影响你啊？譬如佢喺屋企食，咁影响到你喺隔篱屋啊？咁系嘛？ 我直情系而家我有几次入急症室啊！你话几严重啊？基本上佢食亲，我而家食饭都食烟油嘅，同埋我自己佢不断咁样吸嘅时候，佢哋咧就系六七点食，左右两边轮流好似首尾呼应咁样，嗰边食完到另外一边食，食到差唔多成一二点，我唔使瞓，我有时都要夜晚落街避，我变咗翻工有影响咯。 Okay. 我真系试过好几次冇精神，我个上司都问我做乜你面青口唇白，跟住我冇办法，我周围我已经用尽方法，到到依家都仲未解决到问题。 Okay. 明白。 其实呢个问题我知道之前咧有个母女咧打过地上电台咧，话佢阿妈因为咁样而气管都系出现问题。 Mm-hmm. 我自己气管而家我嗰啲烟油啊低嚟到咧，我嗰啲皮肤出风烂啦、啊。同埋我自己本身有鼻敏感都嚴重咗。 O、okay, K， 都係影響到生活，同埋影響到自己身體啦。就話附近即係鄰居啊，食煙嗰個情況啊，咁影響到陳小姐嘅。咁仲有成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肖生 你好，请讲。 啊，你好，啊，如果讲关于头先阿梁先生嗰个嘢啊个说话咧，我都有少少唔认同咯。 好好， 因为佢话又每一家每一户都要用一个垃圾袋。 哦，呢、這个系政策嚟噶，呢、這个就唔系。 系政策，系我知，就系点解咁样样？咁啊仲唔环保咯？如果每一户嗰家嗰个垃圾胶袋咪仲好多咯？咁啊变咗话用一个胶袋嚟袋晒所一层嘅垃圾，同每一户住户每一户攞个垃圾袋出嚟。咁佢對於個環保方面咪意識咪又係好唔係好正確咯？ 但佢咪想即係個住户自己垃圾自己負責咁，咁所以自己買咯，咁係咪咧？ 係啱嘅，先生你呢句。但係咁樣對於環保啊，每人用嗰個膠袋，咁咪仲多垃圾咯，仲多膠袋仲麻煩咯。 明白，你最主要就是关心呢一样，有冇其他垃圾征费嗰啲政策，你自己都清唔清楚？ 如果你话啊，将啲胶袋买咗卖俾人，送俾啲老人家，应该我谂都冇乜问题啊。我都系自费啫，俾老人家用应该系冇乜问题噶。 OK， 好啊，唔该晒陈先生。再陈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 早晨，陈女士，听到你啦，系，请讲。 早晨。 系，想讲边方面啊？你？ 总之我觉得呢嗰啲私烟呢就好严重囉、因为你嘅成日呢点解嗰啲空间呢都好易比较上满啦，派嗰啲烟纸呢。 派嗰啲烟纸即係咩意思呀？ 即係私烟叫嗰啲私烟嗰个传单啦、 啊。喔 私烟嗰啲传单呢佢派到呢即係你佢家家户户呢嗰啲门宅呢都将私烟纸落去。但係呢有啲人呢咁你自己都好易执佢抌落垃圾桶啊。唔係喎。嗰啲走廊啊，到处都系烟纸，咁样咧，又点样处理咧？ 系咪特别多咗咧？近呢段时间，近一年系多咗，定系不嬲都有嘅？ 系啊，不嬲都有啊，所以嗰啲私烟好严重啊。 OK， 好啊，咁啊，点样处理呢个问题？ 加佢咧，点解啲广东人食烟？食烟嘅原因咧，因为我哋系一样。为咗几份工咧，嗰啲老细啊，嗰啲员工啊，食烟咧，我要辞工啊，因为我做唔到啊。 OK，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啊，都系讲到烟对佢哋嘅问题啦。仲有黄先生，早晨。 系你好，早 晨。你好，系请讲。 系啦，私烟头先要讲话禁烟嘅，其实点解要禁烟咧？系吸烟系有害处啊嘛。即系正如食毒品有害处，所以要禁毒品。唔係禁煙，而家係加煙措施啫。咁如果你話引到咗啲人去咗買私煙，咁呢個係走私嘅問題。如果你因為咁樣而唔加重税而減少人吸煙嘅話，咁不如毒品你都俾人買啦。因為而家啲人都係非法咁乜販賣毒品㗎啦。係咪呢個邏輯上就係咁樣啦。你唔可以咁樣而加將吸煙嘅人士減低㗎嘛。 咗。OK。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盧寵茂醫管局嘅發表嘅數字啦。有呢個有啲唔係幾清楚。點解成日都係講話話冇打針，包括 Covid 冇打針啲人入急症室。入咗 ICU 或者死亡，咁而家流感都係啦。咁有冇個數字就係話打咗針都要入 ICU 或者嚴重嘅呢？ Okay. 我諗呢啲係公平啲嘅數字，大家要知道一下咯。 好啊，唔該曬黃生，仲有伍小姐嘅早晨。 係啊，早晨啊。 早晨，請講。 主持係啊，我先講下嗰啲咩膠袋收費先啦。咁因為咧嗰啲膠袋收費咧，一個袋就已經十幾蚊喎，咁即係等於我哋即係每日咧就都要用十幾蚊去用呢個膠袋。嗱，我話俾你聽，我哋係住公屋嘅，你哋每個月咧我哋都有嗰啲膠袋攞噶嘛，但我都冇用嘅。我都系用我有阵时我买送翻嚟啊，嗰啲猪肉啊，嗰啲鱼啊，用嗰啲胶袋嘅。而家我哋变咗要你哋收费咧，咁我哋要用你啲胶袋，变咗嗰啲胶袋就冇用啊，就多咗呢啲咁嘅胶袋弃置啊。变咗你哋所做政府咁样去做咧，就本末倒置啊。 但会唔会令你都因为呢啲即指定袋咧要俾钱咧，日后都会少啲垃圾啊，做多啲回收啊？呢、這个位会唔会？ 其实我哋都好少垃圾嘅，其实好少垃圾，即系两个人嘅啫。我哋都尽量系少垃圾嘅，但系除咗系真系去外卖啊咁样，即系因为有啲外卖系唔俾你带嗰啲咁样嘅嗰啲咩话， 自备餐盒嗰 啲保鲜盒啊嗰啲嘢唔俾噶嘛，系咪啊？我哋有阵时叫佢悭翻一个袋咧，佢执啊执开嘅噶，佢都话唔爱噶啦，嗰啲就咁另计啦。咁同埋。你哋去执呢啲咁样嘅嗰啲有啲我哋呢个啲大厦咧，好多时候都有嗰啲收集者咧去收嗰啲纸皮啊嗰啲嘢嘅。咁变咗你哋呢啲咧，又扼杀咗佢哋咧去执呢啲嘢。 Okay. 我哋又变咗唔够胆抌。我哋一抌咧，可能即系其实我哋呢度抌，佢哋攞去卖啊，收集。其实我觉得都系好噶，我觉得睇下你哋政府点样去谂，去帮下呢啲人咯。 Okay. 钱我唔介意俾你哋嗰、那个政府啊，收垃圾费啊呢啲。但是你哋都要想下，我哋是不是需要用你哋个胶袋 ？OK， 好啊，唔该晒，吴小姐。仲有李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 先生。 系，请讲。 系，我想讲一讲嗰个厨余桶咧。咁我住公共屋邨嘅。 吓。 咁我每日朝头早咧，我都放啲厨余落个厨桶咧。但系佢咧，我附近我嗰个厨桶咧，就差唔多咧，十日咧有八日都系红色灯满咗啊。 变 咗我又要拎去另外一个，即系行远少少拎去嗰个厨余桶抌啦。咁就系如果嗰个厨余桶满咗，我又应该点咧？打住嗰包垃厨余。 即系你意思日后即系都想系啲厨余唔好就咁抌落去啦，唔好变有垃圾啦，系可以回收，但系个机嘅问题。有冇反映过啊？同啲即系区议员或者政府？ 我同事问边，又冇电话，又冇成。唔系，我赞成厨余呢样嘢嘅，非常好。 即系回收厨余啊！ 佢成日都满啊，回收厨我赞成，成日都满。咁我拿住，咁我又譬如跟住我去街咁，我拿住嗰包嘢咁啊，唔知去边啦。咁我有时焗住真系要抌落垃圾桶啦。 OK。 咁迟啲我又要带多一个咧，你哋指定嗰个垃圾征费嗰个胶袋袋住佢啦。因为如果抌唔到厨余桶，我就要抌落垃圾桶噶啦嘛。 哦，你头先话行远啲嘅意思系边啊？回收厨余，如果个机爆咗， 回收厨余咪佢有部机啦，啲屋邨啦，每几座就会 哦，即系行去另一座咁样要。 系啊，咁要特意行去噶。 咁另一部又通常都唔爆嘅，就通常另一部 通常都唔爆嘅，嗰、那个位就未试过爆，但系我楼下嗰度咧就成日都爆。我唔知佢爆一定系坏，佢开咗红灯。 即系总之红灯咁样就。 系啊，咁我见有啲人咧就摆喺个厨余机隔篱咯。 哦，咁啊变咗。 咁我谂应该犯法咯。 系咯系咯，好，唔该晒李女士，同你倾到呢，先讲到厨余，想回收厨余都面对一啲问题。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去到下星期同大家见面，拜拜。